But I think you may understand, Olaf. 现在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段课文当中的一些生词。 Strictly 啊，这是一个副词。 Strictly 严格的说。 Properly 这也是一个副词。 Properly。 OK, process, process, 加工, fisherman, fisherman, 渔民或者是渔夫。 OK, so much for this, and I hope you are enjoying your study with us, and see you next time. Wow!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Larry乐毅。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举办情况。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于2010年2月12日至2月28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市举办。第21届温哥华冬奥会的口号是 从海洋到天空的比赛。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残奥会吉祥物是根据温哥华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神话传说所创作的三个卡通形象。The Vancouver Games mascots were creatures inspired by the fauna and tales of the First Nations on the west coast of Canada. Quatchy is a Sasquatch, a popular character from local legend who lives in the forest. He is covered in thick fur and wears boots and earmuffs. Mika is a sea bear, a mythical animal that is part killer whale and part Kermode bear. The Kermode bear, also called bear spirit, lives only in British Columbia of Canada.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 Mascot, 吉祥物。 Mascot 的拼写是 M-A-S-C-O-T, mascot. 好，再来看另外一个词， mythical, 神话的，虚构的。 mythical 的拼写是 M-Y-T-H-I-C-A-L. Mika is a sea bear, a mythical animal that is part killer whale and part Kermode bear. 吉祥物米迦的形象来自虎鲸和白令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 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 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 It's 12 p.m. Beijing time.